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一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吊，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派关羽、关云长带兵去把守华容道，并且互相立下了军令状。刘备担心二弟会念着昔日的情面放走曹操，可是诸葛亮却告诉他说自己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关羽把曹操放归许昌。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谁高啊？诸葛亮高，就得怎么办？不然的话，没法完成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自己在刘备面前说的什么，保你三分天下，将来已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所以说您看三国也好，咱们说三国听三国的琢磨三国，咱们扒起这滋味，鼎足之势成。如果说刘备刘玄德一直就听诸葛亮的，诸葛亮保着关云长坐镇荆州，凤雏不死，凤雏保着刘备刘玄德进兵西川，先取荆州为家，后取西川建基业，将来有机会两路人马兵发中原。结果落凤坡，庞统死了，诸葛亮调过来当军师，保着刘备得西川，关云长走麦城死了。如果诸葛亮在那儿呢，死不了。如果说不派关云长，把赵云搁那儿，荆州丢不了。所以说为什么把关云长搁那儿，刘关张是个小集团，他不能把张飞搁那儿，就得把关云长搁这儿。关云长威震华夏，水淹七军不可一世。结果孙权派诸葛瑾到那儿去求亲，说你有个闺女嫁给我家主公孙将军的儿子。关云长骂街说，虎女焉配犬子，我闺女是虎将之女，孙权的儿子，狗儿子，虎女焉配犬子。您看关云长这一骂街招来多少事儿？其实他也不琢磨琢磨，他骂孙权儿子是狗儿子，孙权就是狗，孙权是狗，孙权的妹妹就是狗妹妹，那么刘备这就是狗妹夫，他是狗妹夫的兄弟啊，这一大串子全都出来了。所以说关云长刘关张弟兄失败就在他们三个人的意上，那么成功也在三个人的意上。可是刘备就得这么做，刘备就得给兄弟报仇，诸葛亮不让那不行，赵云谏言不行， 如果说刘备不给兄弟报仇，张飞不能御赐刘备刘玄德70万人马不能被烧，陆逊陆伯言一把火火烧700里，刘备刘玄德白帝城托孤。如果要不是这样，那么刘关张意思何存，历史就应当倒写。虽然说三国不能脱离历史啊，也不能脱离现代人的思想智慧。我17岁的时候说三国，我要说这个诸葛亮怂年间带秋鞭是吧，我爸爸过来大狗一嘴巴，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哈，你别说书了，你连人话都不会说行吗？时代不一样，分析的方法也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就得捧刘关张，什么时候都曹操不地道。现在我说曹操不好您干吗？曹操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说他兵败有兵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兵骄必败，他太狂了，太狂了，他掌握节奏掌握事情，那就不如周瑜周公瑾年纪轻轻，面对大敌是步步为营，所以才定下苦肉计，看策下诈降书，彭统献连环计。而曹操屡屡失败，蒋干头次过江，蒋干二次过江，把火神爷请来，然后诸葛亮借着机会借东风诸葛亮颠了，这把火可该起来了。关云长皇上道埋伏好了，这时候周瑜周公瑾坐在中军打仗，看着外边的风起，不凉凉凉凉凉，趁灵起飘带这么一刮，东南风的方向指得很明显，周瑜是心花怒放，有这么一小东南风，曹操兵败赤壁，天已然黑下来了。上回书咱们说了，孙权派人送了兵符，兵符合一，周瑜派兵遣将，陆地派了6支人马放火，水军派了5队水军，加上周瑜周公瑾副都督程普徐盛丁奉当中间指挥大战船，也是6支放火的队伍，天黑下来了，各路人马已然准备就绪了，整个战前的气氛十分的紧张，整个鸦雀无声。您别瞧5万大兵的兵营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准备好了干粮在水壶里严阵以待，就等着出发了。东南风，周瑜周公瑾传下命令来待蔡和，遵令。中军官这叫好，周都督有令待蔡和，把蔡和推到中军大帐跪下。周都督，我没罪，为什么让我跪下？蔡和，你多大的胆子敢来到东吴前来诈降吗？没有，确实曹操杀了我的哥哥，我真心归降。你想瞒我周瑜周公瑾吗？那是办不到的，你没带家眷就是前来诈降。蔡和这么一听抵赖不过了，那你们营中看作干娘都跟我合谋好的，都愿意到江北归降曹丞相。胆大蔡和，你目中藐视我周瑜周公瑾，这是我周瑜派人到你身边，让你不知不觉把假消息送到江北，甘宁甘行吧，将军，看则看德润先生乃是我周瑜的将令所使啊。到这时候蔡和才明白，来把他绑上推到江边祭旗，唰过来就绑压着就走。周瑜周公瑾站起身形，带着徐盛丁奉鲁肃鲁子敬众战将唰鱼贯而出，一直跟着来到江边。有人献上酒来祭酒江中，然后响炮焚香，您看说得快吧，该快咱们就快是吧，把蔡和这发髻打开了，往前这么一蹬，脖子亮开了，噗一刀抖，把这血溅到都旗之上，血溅大都旗，大吉大利。周瑜传下命令，黄盖赞出兵，这一声令下，啪，这炮就响了。老将黄盖黄公甫在江边传下命令，20条火船 黄盖在第三条火船之上，上边船头上都插着青龙牙旗。因为跟曹操说好了，借机会我押着粮船来，船头上插着青龙牙旗，就是我先锋官黄盖的船，我前来献粮归降。20条船，什么船呢？说是火船，不是这么点儿，猛冲大战舰。猛冲大战舰又窄又长，上边生牛皮盖着，里边撒满了龙黄焰硝引火之物，上边盖着灌上鱼油，然后上边盖着青布，再加上牛皮，这些东西全都是易燃之物啊。每条船上都有好几个百个兵，后边拴着走客小船，在这猛冲战船前边都是一大钉子，前边带钩，撞到曹操船板上，您想东南风得刮，啪撞上摘不下来。尤其这船都是木头的，木头在水里泡着，它大钉子往里穿，扒一钩，你想摘都摘不下来。那么后边有绳子拴着走货小船，一放火把这走货小船绳子一打开，唰，当兵的吴兵、东吴的兵跳到小船之上，一摘钩走了。20个大火船就专烧曹操的大营了，烧曹操的水师大营。曹操水师大营这些船怎么跑啊？30条大船连在一起，50条大船连在一块，前后铁索相连线，掰都掰不开。上边还搭着木板的易燃之物。20条火船唰，这时候东南风也真紧，吹着这20条火船唰，直奔赤壁而来。曹操干嘛呢？曹操在中军大帐，在马步军大营帐中正在休息，文武官员相陪，众位将军列位先生。而今战事加紧，哭就等着黄盖来降。刚说到这儿，外边脚步声音响，谋士程昱、程仲德进来。仲德拜见丞相。仲德哪里去了？我到江边观望。丞相，而今东南风非常吃紧，您可要小心提防。哈哈，崇德呀，冬至气候变化无常，东南风必起，有何怪哉？你多虑了。其实谋士程昱、程仲德说的相当对，程昱这个人在曹操手下是最细心的一个谋士，他刚才到江边去了，看了，然后撒腿往回跑，丞相，东南风甚紧，您得紧加提防。曹操说的也明白，冬至，上次咱们讲了，冬至气候变化，变化无常，到冬至节这天您刨一坑啊，在江边这儿搁里边一树叶，冬至节这时候啪，这树叶都能翻个，它整个气候有个变化。但是诸葛亮给自个儿留后手了，啊，11月20甲子日季风，3天的时间，倘若这风要晚来会儿呢，啊，或者第二天才来呢，诸葛亮给留后手。要我说，诸葛亮怂天尖是吧？啊，3天的时间，如果说3天时间再没有，那对不起，今年有点气候变化，他早已然坐赵云林的船回樊口了。所以曹操认为冬至刮东南风是正常现象，无需提防。报，何事禀报？启禀曹丞相，现有江东一只小船前来送黄盖将军的书信，命他进帐呈上来。曹操等的就是这个，时间不大，中军官就把这名小校带进来参见丞相。你奉何人之命？奉东吴先锋官黄盖将军之命，现有秘书呈上，呈上来。怀中掏出来递给曹操，曹操这么一看，曹操高兴了，写得很清楚，说我黄盖愿意归降，但是周瑜看得太紧，我出不来。正好现在鄱阳湖调了一批粮船，粮船快到了，周都督命我前去调拨粮船，监督这波粮船运到江左，所以我有这任务了，我能去接这粮船了，能够离开水师大营了，我借此机会压着粮船，好歹杀几个江东的名将， 提着江东名将的人头来拜见丞相。今夜江中我押着粮船而至，船上插着青龙牙旗者，便是我黄改归降船只，写得很清楚。曹操一看高兴，赏，还赏呢，好家伙，这是火种啊！赏了20两银子，你马上告诉黄盖，我去接应于他。谢丞相，这位拿着银子走了。曹操站起身行，诸位将军、列位先生，随步够奔水师大营。这一句话，这行动可就大了。曹操带着文臣武将走出中军大帐陇司江镇等班杆上马，直接够奔江边水等离杆下马，有人接过马去搭踏把上船，一直够奔中央大战船。三国年间的船已然造得不错了，刚才我说了蒙冲战舰，后边这叫走客小船。那么指挥作战的叫楼船，楼船多高？有4层的，有6层的，还有8层的，有3层的，有歌乐队的，有歌餐桌的，有歌茶具的，歌什么的都有。当中间这大战船指挥大战船，曹操在大战船上眼望江中，那看得非常清楚。东南风这一刮，心疼这么一痛快，就等着看这青龙牙旗了。所有的文武官员两相陪伴，因为曹操早已人传令了，水师大营毛玠、于禁、大将文聘他们几个人分别看前后左右中。那么陆地上有张辽、张文远、大将许褚、许仲康、大将曹仁、大将曹洪、大将夏侯惇、夏侯渊。曹操在水师大营严阵以待，就等着黄盖来，想借机会杀奔江左，灭孙权，夺江东6郡81州的事业。曹操非常高兴，迎风而坐。突然间有一个当兵的用手一指，丞相您看江中有船。所有的文武官员跟着曹操往江中一看，唰，这船就到了，插着青龙牙旗。接着星斗月色光华看得很清楚，当中间一条船，上边一杆大旗，4个大字，先锋黄盖。好，好，痛悟归降，战船来了。哈哈哈哈，天助我曹某。他刚乐完，谋士程昱、程仲德走到近前，丞相，来船有诈。何诈也？您瞧，他派人前来送信，还有归降的书信写得很明白，他是东吴的梁台官。既然现在来了书信，说鄱阳湖掉了一波军粮，他带着粮船前来归降，好歹取几员像这样的人头。咱们先甭说他杀人没杀人，人头在不在，咱们先看这船。您看这船如果有粮食而沉，他现在轻而浮，跟箭头似的借风而来，您可盼着没事儿，说盼着没事儿，我看是其中有诈。程昱说得很清楚，要是粮船的沉唰的一下轻，那就不是粮食，无粮也，无粮船轻而快啊。啊，曹操到这时候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坏了，何人止住来船。好了，要怎么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事情不到先知道诸葛亮，事情到了才知道周瑜，才知道需要东南风，事情过了才知道东南风刮起来，黄盖船也咱来了，谁人止住来船，那还止得住啊，东南风唰就过来了。旁边站着蒋干呢，还没明白呢，事情过了都不知道，还纳闷呢，这干嘛呢。曹操问了一声，何人止住来船？大将文聘挺身而出，丞相，某久在江中，我去止住船只，快去。蹭蹭蹭赶紧就跳下去了，马上用手一指，因为文聘有职责，文聘负责这些走客小船来回当中传的消息，如果水中有战事，文聘手下有300条船可以支持水中的战斗。 文品啪往船上那么一跳，整个几十条小船唰的一下跟着文品就出来了。文品站在船头之上高声喊嚷，对面来船至寿，丞相遵旨。这些当兵的喊呐，对面兵将啊，赶紧下锚石啊，下钉石啊，来船止住啊，不许借风行驶啊。东吴兵将心说，我们就借风行驶。老将黄盖黄公凤站在第三条船上，身背后掖着一支单鞭，黄盖手使单鞭，手中拿着利刃刀。说为什么拿刀？在江中打仗，拿刀砍对方人头最好砍。身披掩心甲，指挥着战船，举着刀唰，老将军红袍脸膛，花白的胡须迎风而展。好家伙，两只眼睛这么一瞪，双眉这么一跳，唰，这风啊推着这二十条船唰，说来船止住啊。黄盖能听吗？把刀一低头放在船头之上，抽弓拔箭，任口填弦，谁喊我射谁。看得很清楚，喊的声音就在那儿的。老将军射箭百发百中，弓开如满月，箭出四支箭，开吧嗒。文聘这儿喊的来船止住，来船止住，砰，就这儿，这儿也疼。大钉子愣往里钻，扑通一声，文聘就倒在船上了。这些当兵的一看就傻了，他倒船上，你们都往前走啊，还有副将呢，还有兵呢。哎呀，文将军倒着哗，好，这船就散。那黄盖还不往前杀呀杀，这时候就把这船都颠着了，再挡都挡不住了。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写的很清楚，黄盖的船离曹操的水师战船船水面上两水里，这两水里东南风这么一刮，啪的话往前一撞，炸面的功夫，这船二十条船哗烈焰飞腾，借着风里啪啪啪就钉到了曹操的战船之上，那可就没法拔了。上边灌着鱼油呢，龙凤夜宵引火之物，唰，借着东南风，风借火力，火借风力，唰，火光冲天呀！曹操用手一提绛红色的袍，就想着往下跳了。老将黄盖黄公凤借着灯光，借着火光这么一看，再加上月色光滑，看得非常清楚，大战船上有一个人头戴乌纱，身穿绛红色的锦袍，仙袍要往下跳，那看太清楚了，这就是曹操，那还不擒拿国贼呀，我兵我将冲。船已燃着了，老将黄盖跳到后边的船上，兵将解缆绳，这些水手划着这只走客小船就直接奔着曹操这只飞虎大战船上来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从容初心不闯关。